为何还不回家乡？那间成了废墟的破茅房，住过我劳累一辈子的爹娘。 总还难了。